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夏季是雷电肆虐的高峰期，在北京，一年当中出现了雷暴天数通常在30天左右，但是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比方说广东、广西的南部、海南岛，每年出现雷暴的天气就有3个多月。而即使是内地的湖南和江西等地，雷暴气候至少也有2个月。那么雷暴对人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自然之谜就要给您讲述一个频频遭受雷暴袭击的小山村——山背村，为您解析其中的自然之谜。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山背村坐落于我国湖南省溆浦县境内，是一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寨。它虽然是个与世无争的小山村，但是这里却并不平静，因为它屡屡遭受五雷轰顶，尤其是从1979年之后的20多年间，一有雷击，村里必有人员死伤。据村里的人介绍，出现雷击的时候，被雷电打到的人会感到轰的一下，从头到脚瞬间感到全身无力，而那些被雷电打死的人员身上呈现的就像被火烧过的痕迹一样。那么小小的山背村为什么会成为雷电频频施暴的目标呢？2002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山背村村民韩道达正在田野里干农活，这时天空中忽然传来阵阵雷声，村民们见变天了，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进屋避雨。韩道达也随着大家急匆匆地往家中赶。刚到家门口，他就看见了当村长的哥哥韩道伟，俩人打了个招呼，弟弟韩道达回到屋里休息，哥哥韩道伟则继续忙着整理箩筐。突然天空当中响过一声炸雷，随即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空。韩道伟立即听到隔壁房间当中发出了重重的倒地声，当他转身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刚才还好端端的弟弟如今却僵硬地躺在了地上，经过检查发现已然没有了呼吸，显然弟弟韩道达当场被雷电击死。这个消息立即在小村庄里传开了，村长一家呼天抢地，村子里头反倒有人说起了闲话，这都是良心不好才给雷劈的。第二天下午的4点，当村子的上空再次阴云密布时，在田野里干活的村民无一例外的都逃回了家。 雷电闪过之后，村里果然又出事儿。人们发现在村后的小学旁边，一棵十几米高的梧桐树被雷劈成了两半，连附近的牲口也跟着倒了霉。据山背村村长韩道伟后来回忆，打雷的时候，他的舅舅也有十多只羊和十多只鸡被打死，同时在房屋后面离屋子有20米左右的一棵桑树倒在了地上，雷把整棵桑树全部打得翻转了过来，连土一起翻转了过来。雷电在山背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不断击毁村民的电线、插座、树木和房屋。在长期与雷电灾害斗争中，村民们可谓用尽了各种方法，其中他们最简单的防雷手段就是在打雷时拉下电闸，但是雷电仍然无孔不入，随时都会带来致命的一击。时隔不久，村长韩道伟也亲身遭遇到了一次雷击。韩道伟后来一想起来就感到后怕，当时他刚刚到家中，刚刚要跨进房门，就只听见轰的一声雷响，韩道伟顿时感觉四肢无力，当时就瘫倒在了地上。在当地的农村有这样一个习俗，只有不孝敬父母的人才会被雷打。但是让韩道伟想不通的是，他平时非常孝敬父母，可以说是村子里有名的大孝子，但是还是被雷打到了，这让他很是不明白。韩道伟侥幸逃过一劫，然而村里的其他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自1979年以来，山背村先后被雷电打死共11人，打伤143人，所有的死者均为青壮年。山背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雷击村。 全世界每天有1000万次闪电，平均每秒超过100次，但是大部分的闪电并不伤人。而湖南省的一个偏僻宁静的村寨里，25年来，全村却先后有145人被雷电击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村民频遭雷击？专家的到来是否能够揭开谜底，帮助村民摆脱厄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雷电中的山背村。 据山背村医生胡明清介绍，大部分被雷电致死的人皮肤都是紫色的，把他们的衣服脱了之后，还会发现一些有的像树枝、有的像树叶一样的花纹线。血淋淋的事实让雷电成为了山背村人的一场噩梦。每当刮风下雨的时候，村民们都躲在家中，连大气儿都不敢透一口，谁也不知道一个霹雳会从什么地方打下来，谁也不想成为那个被雷电击中的人。其实自从地球诞生的时候，雷电就存在了。我们知道，自然界当中一旦积雨云上升，小水滴就会在云层的最上端结成冰，而成为小冰粒。水分不断地结冰凝聚在小冰粒上，逐渐变大成为冰雹，然后再穿越云层降落。这些冰雹下降的时候会与上升的小水滴相撞，每一次撞击都会把小水滴的电子撞击出来，使它们获得正电，而下降的冰雹则充满了负电。最终在无数次的碰撞下，整个云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池一样充满了电荷，上方是正电，下方则是负电，而当正负电压达到了一定程度时，闪电就有可能产生了。目前全世界每天有1000万次闪电，平均每秒超过100次，但是大部分的闪电并不伤人。那么在偏僻的山背村，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多的雷电伤人事件呢？而村民们能否最终逃脱被雷暴攻击的厄运呢？为了破解山背村雷电之谜，2003年湖南省气象台组织部分专家进行了实地调查。山背村位于湘西的雪峰山脉上， 村民的房屋一般都建在海拔600至1200米的半山腰上，这里常年云雾不断，是一个很容易形成雷电的地区。调查专家在现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位于雪峰山脉山脚和山脊上的几个村庄同样处在雷雨区，但是都很少发生雷电伤人的事故，偏偏是处于半山腰的山背村，雷电伤人事件不断发生。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到达山背村后，专家们就来到村民韩道达遭受雷击身亡的现场，向村干部了解当时的情况。只见韩道达家是一间很普通的木板房，但这里遭受的雷击强度却令在场的调查专家很吃惊。调查专家之一，湖南省气象局防雷中心主任徐永胜介绍，仅仅是发生一次雷击，就能够把金属电线都打成一段一段的，融成了一段一段的。这种强度应该估计当时的电流至少在60千安培以上。根据雷击现场，徐永胜和同事们的判断，这里闪电瞬间产生的电压可达3万伏，电流强度可达5万安培，半径5米内的所有物体都会被电流击穿。但是山背村为什么会有如此猛烈的雷电爆发呢？据徐永胜推测，这里的地下很可能含有金属矿藏，因为金属矿藏是一种极好的导体，很容易吸引雷电。但调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调查小组在经过一系列认真科学的调查之后，来到了县地矿局了解当地探矿的情况，发现山背村山底下好像根本没有什么金属矿藏。面对这样的调查结论，徐永胜为山背村的雷电困惑不已。而就在这时，眼前的梯田吸引了徐永胜的眼光。山背村的梯田是雪峰山区面积最大的一片，在海拔落差1400多米的山坡范围内，梯田遍布山野，有的多达800多级。这是村民们创造出的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在雨水季节，水顺着水沟流入梯田，然后逐层下泄，直至汇入江河。山背村于是被层层叠叠的梯田所包围。由于水也是一种导体，土壤中的水分含量较大时，也很容易吸引雷电。徐永胜据此分析，山背村那个地方有大片的水性梯田，而水性梯田就是说水汽比较充足，加上如果有热力的作用，动力的抬升，反正不管是大的系统还是具体产生对流的系统，在这个地方容易产生一些对流云。有水做梁导体，再加上对流云的出现，也就意味着雷暴的发生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山背村所有被雷电击中而死亡的村民都不是倒在梯田和水沟旁，而是倒在自己的家中。显然村民们早有预感，一有雷雨就躲回家中，但是自认为最安全的房屋却偏偏成他们的死亡之地。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自然界中90%的雷电并没有落地，很多闪电都是在雷雨云当中发生的。一次闪电就足以照亮整个云层，由于云层之间电压的不同，有时还会形成条状或者蜘蛛网状不同形状的闪电。不过最危险的一种闪电还是由云层直达地面的那种，山背村所遭受的就是这种闪电。 但村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山背村会成为雷电的目标呢？雷电究竟是通过何种路线进入人们的房屋的呢？气象局防雷中心主任徐永胜和同事找到村里的大夫胡明清。胡明清曾经参与了村里所有雷击者的抢救，他向调查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所有死者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而且与屋里的电源很接近。徐永胜这时顿时领悟到，房屋中的各种电路极有可能成为了雷电进入的通道。在勘察了山背村的电力设施后，徐永胜发现每家的电线、开关和插座都布置得极不规范，由此他认定这些才是引发雷电杀人的最大祸根。徐永胜认为，人在房子里面被雷劈，主要是1978年以后，这时候村里刚刚通了电，而村里人们使用的电叫做农电。农电就是说拉线什么的都不规范，就是说也没有什么防雷设施，本身山背村发生雷击的概率就偏高，它一旦有雷击的时候，这个雷电流就通过村里的电线感应到每家每户，这也就是说在家里打死人的概率增高了很多。在山区农村，类似的电线架设十分常见，所有的电线都是从山下的电站引上来直接入户的，但是在雪峰山脉的其他村子却都没有出现雷电伤人。那么为什么偏偏山背村每年都有村民死伤？这让徐永胜困惑不已。在调查中，这里既没有什么金属矿藏，耕作环境和周围的村庄也没有任何区别，应该不会突然出现连续的强雷暴。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山背村的雷击呢？难道云雾当中还隐藏有更大的秘密不成吗？为此，徐永胜来到了溆浦县气象台，他查阅了历年的气象观测记录，发现山背村确实是当地雷暴最为猛烈的区域，全年至少有2个月以上的雷雨天气。夏季，在整个湘西地区雷暴经常发生，但却很少像山背村这样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让徐永胜觉得很奇怪。他观察了整个山背村的地形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山背村的地形从地图上看像个漏斗形，不论从哪个方向进来的系统都会在这个地方朝着迎风坡，它都会加强。原来山背村正好处于一个类似于铁锅的山坡之中，风从任何一个方向过来都要经过山背村，风速愈大，遇到陡峭的山坡时抬升力就愈强，雷暴也就更容易发生。徐永胜终于明白了村民韩道达为何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闪电击中身亡。事发当天，山背村出现了一次大雨，沿着山势上升的积雨云在山背村上方最后变成了雷暴，云层当中的雷电立即释放出现薄而透明的电光，又名光梯，它们会在云层当中以1/100,000秒的速度穿梭而过，光梯偶尔会离开云层跳到地面上，这就很容易与山坡上的电线杆发生接触，强大的电流就会奔流而下，沿着电线传输到韩道达家中的电源上，最后击穿插座，并把韩道达击倒在地。雷暴天气、漏斗形的地形以及人为的疏忽大意，最终导致雷电在山背村的肆虐。徐永胜和同事们终于破解了困扰山背村25年的雷击之谜。现在在湖南省气象台防雷中心，专家们就可以侦测到数百公里外山背村发生的每一次闪电，而每一束闪电都会释放出无线电脉冲，侦测天线便由接收到的脉冲计算出发生雷击的位置。经检测，在山背村每年的雷电次数高达上万次，但是人类有能力捕捉雷电却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 因为闪电具有随机性的毁灭力，一旦击中一棵树，闪电就会寻找通往地面的捷径。如果树干上有潮湿的裂缝，闪电就会顺着裂缝走，同时把树枝击得粉碎。闪电的飘忽无踪的威力给人们的预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在雷雨交加之际放风筝，观察到了电光由淋湿的绳子跳到他手上的钥匙，于是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设备——避雷针。避雷针的作用主要是释放电流，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引雷装置，就是雷电流通过避雷针。避雷针一般都是金属制作，通过一个良好的导体把这个强大的雷电流泄入到大地，这样就是说削减了雷电的能量，不至于说打到一些老百姓的家中或者房子上。 全世界每天有1000万次闪电，平均每秒超过100次，但是大部分的闪电并不伤人。而湖南省的一个偏僻宁静的村寨里，25年来，全村却先后有145人被雷电击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村民频遭雷击？专家的到来是否能够揭开谜底，帮助村民摆脱厄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雷电中的山背村。 调查结束后，徐永胜和同事们制定了山背村的防雷方案。2003年8月，他们在大部分的村民家中都安装上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避雷针。一年后，当徐永胜和同事们再次来到山背村时，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据村民反映，自从安装了避雷针后，再没有发生雷电直接击中房屋的事件。但在对村里的防雷装置进一步调查后，徐永胜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担心。这里的许多防雷针竟然与卫星天线捆绑在一块儿，这很容易导致天线和电视机的损坏。更关键的是，避雷针只是最简单的防雷装置，只对直接击中房屋的雷电有效，而对于几公里外发生的雷暴却无能为力。山背村是雷暴多发区，村子周围的电线杆为强电流提供了很多机会，一有雷暴，电流就可以沿着电线绕开避雷针，轻松地进入房屋，这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发生雷击的时候，即使说不是在他家中，在他家很远或者几公里外的地方，强大的雷电流通过电线，即便说你安有开关，开关关闭之后，这种瞬间的强大的电流足以把空气击穿，这就是感应过来的雷电。要让山背村的村民彻底远离雷电的偷袭，所有的电路开关还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承受巨大的电流冲击。在湖南株洲的普天雷电实验室，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电圈，用来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电源，这里瞬间可输出8万安培的强大电流，可以模拟出山背村的强电流环境。科学家们将研制出的防雷模块放置在了放电平台上，以验证其是否能够抵御雷电的挑战。而这个新研制出的防雷模块用在山背村的第二期防雷上，它可以直接安装在家中的空气开关旁，这样即使有雷电突然从电线传来也能够抵挡得住。所以每当雷雨季节来临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们，当发生雷电时千万记住不要使用手机，因为这会招来地球上最强大的电流。另外尽量不要打电话，如果你正好在室外，那么最好远离大树和金属物体，尤其记住千万不要把大树当作伞来挡雨，这会非常危险。如果周围有人被雷电击中，也不要着急，正确的人工呼吸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因为一次普通的雷电只有瞬间强大的电流，它能够使心脏暂时停止跳动，但通常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